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南三环万方桥到分钟寺桥西向东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94 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自豪地说，北京时间9:01:43，很自豪地说，这里是很好听的节目《汽车音乐会》，很自豪地说，我是腾军。啊，两天没见了，想我了没？我发现现在很多朋友还是在周六和周日9点的时候准时来打卡哈，这个习惯非常好。当然，你们听到的是另外一档节目啦，《音乐加速度》，也是一档非常好听的节目啦。不过想见到我的朋友，恐怕有点小小失望了。怎么？相伴我们节目这么多年，还不知道我们周一到周五的节目吗？周六周日我休息哈，周六周日如果你想听的话，就来听音乐加速度也不错哈。好了，汽车音乐会，新的一周，新的开始，你正在哪个角落收听我们的节目呢？赶快来打卡报道吧，各位好朋友，家族一群、二群的朋友，赶快来发位置，发红包啊，发红包啊！好了，新朋友，赶快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打卡报道了。刷一下存在哈，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音乐会，不听会心碎。大家好，我是魔鬼， 我是金庸， 我是叶枫， 我是字母妹妹 Jessie。 爱冰姐爱汽车音乐会，我是特洛伊， 我是优米， 我是田大旺， 我是超级无敌小根根， 我是雨香， 我是汪国庆。 汽车音乐会等你来听哟，我是马尾辫， 我是情绪稳定， 我是抽烟喝酒烫头， 我是很哇塞的佳佳。 汽车音乐会，爱你没商量。 今天是2018年5月14号星期一，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的朋友要小心驾驶，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汽车市场资讯，将为你带来哪些内容呢？经典电影车歌一车门 Delorean 是什么样子呢？给您介绍一下吧。4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增势强劲。5月自驾好去处，去赏海棠花吧。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4月汽车的产销比呢，上年同期呈现两位数的增长，产销呢分别完成了239.7万辆和231.9万辆。新能源汽车的产销继续高速增长，4月新能源汽车的产销分别完成了8.1万辆和8.2万辆，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117.7%和138.4%。业内专家表示说，整体来看呢，新能源乘用车呢呈现了较强的月度环比上的趋势，体现了新能源车在政策扶持之下的发展动力很强呢。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马上来揭晓全新一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哇，已经进入到2018年度第20周汽车音乐排行榜了。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50名， 九九 We Love Her。 第49名， 戴琳 Aline 我不离开。 第48名， 周笔畅被中立拖累。 为什么先都不准就有表演者。 第47名， 戴佩妮那个谁。 匪夷所思地看着我，我就像你一样的梦本来就。 第46名， Jeff Koz Kenny G Let It Snow。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When love hurts, baby, yeah, that's how you know it's real. When love hurts, yeah, that's how you know it, yeah, that's how you know it's real. It's like a speak a different language. These double-sided conversationsSet me up, keep dodging bullets in the bedroom. But neither one will ever say we've had enough. Hell, I can't tell if we're bending until we break down. Just say now we're through, we're through. When love hurts, baby, 来自年轻的天才女歌手 JoJo 的这首 When Love Hurts。 When Love Hurts JoJo 的音乐呢，不同于小甜甜布兰妮为代表的舞曲风格偶像，也不同于 Avril 等人的摇滚风格，他的作品更像是结合了流行舞曲和主流的 R&B 风格音乐。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50位 JoJo When Love Hurts。继续攀升，我们先来听第47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佩妮，戴佩妮，那个谁？ 那个谁的马克杯被冲动丢掉，有的都收回。 叫声一对，解读成焦虑的那个是谁，是的就是我脸上的皱眉，别一直匪夷所思的看着我，我就像你养的猫本来就难懂，没必要费尽心思的研究我，与其勉强你来喜欢我，不如接受你暂时讨厌我，那个谁那个谁那个谁那个谁，你那个谁的香水味这种是低调殊不知乏味，你那个谁的红玫瑰都稀少成灰有万分好， 个谁，这次的歌曲呢采用了有别以往的唱腔，展现了 Penny 的柔情的一面。 Penny 作为创作歌手出身，风格和形象多变，骨子里却是偏向以旋律为重的流行音乐。我觉得从这恰大腿开始唱歌之后， Penny 又一次走红了。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7位，调换一下顺序哈。一条广告之后，我们再来重温第49名歌曲。这里是汽车音乐会， 一汽大众迈腾280 TSI 黑科技限量定制版车型炫耀登场，智能升级，小情怀引领精致大格局，购车更可尊享置换贷款双享补贴高达16000元，详询北京当地经销商。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汽车音乐会，让我们一起来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好了，看一下官方微信平台都有谁来打卡报道了。车烟喝酒烫头啊，这是老朋友了，还有爱在旅途每天都会如约而至的新朋友，名字很难起，也不算很新的朋友哈，今天你终于来了，他说未来凑凑热闹了。还有心里话特洛伊，月虎是吗，发了一个 FM974 什么意思呢？如果呢想加入到我们大家庭当中，就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到这里，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啊，我会先扫一扫哈，先加你为好友，然后再把你拉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好了，继续在我们的官微来刷存在，来打卡报道吧。家族一群二群当中的朋友也赶快把气氛搞起来，来看一看你们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汽车音乐会。发来位置的皮豆你好，还有远行客，每个人都一份专属，还有马尾辫韩真，希望能有新朋友出来哈，我看看啊，都是陌生的名字我才念哈。月亮波哥正爷嘛，龙三少，哎正爷嘛，不许刷屏哈。 Michael 还有老杨头啊，还有龙三少点过了什么，不许刷屏哦。好，看看家族一群当中的好朋友都在哪里收听。刚刚发来位置的蓝色星光你好，田大腕大叔好朋友了， 字母妹妹小峰，喂无声若只是梦田娜娃，还有风吹麦浪，还有沙漠，还有快乐的小猪依兰，其他人都在等等里面了哈。继续回到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9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来自铁肺公主大爱玲，强有力的超正能量的专辑的主打我不离开，这回也是请来了女生艾琳和她共同演唱，大爱玲和黄丽玲哈双玲，我们来听听我不离开。 我会怀疑怎么继续，不能忍住眼泪，再怎么深呼吸，再怎么沉住自己都不行。我不知道还能往哪儿去，努力走够远了，天色也够晚了，醒来却还在原地。不要怕，握紧我，茫茫人海我们牵住了彼此的手，为今天而活。勇敢错过，勇敢摔过，再站起来过，看过多少的流星坠落，多少的彩虹沉默不 离开，坚决而又坚定的声音，来自大爱玲和艾琳黄丽玲。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9位，可谓是强强联手哈、啊，两名的声音都是很有能量，很有爆发力的。好了，继续攀升第48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见你表演壮烈，暴风里头蜿蜒，只牵着对闭眼导演。被重力拖累， 电子的感觉哈，当然后面这是败笔哈，就是我这个声音，哈哈。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8位，来自比周笔畅的《被重力拖累》。这首歌呢，一向乐于尝试不同风格的，对于一向尝试不同风格的周笔畅而言呢，也是一次全新的挑战了。迷幻电子的感觉，这次他特别像这个新锐的音乐人大 boss 姚哥，这对于当时哈这位刚刚发专辑的这个女说唱歌手来说呢，是一次挑战性十足的创作。哎，比周笔畅写歌了吗？哎呦，觉得压力好大呀！而且我们是说唱歌手的行当里面的哈，让我们来写一个电子音乐，迷幻电子还是啊，挑战还真挺大。不过真的很成功啊！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8位，我觉得这首歌曲应该算是后劲儿还很足的。好了，继续翻身。建议前面我们已经听过了第47名歌曲，那现在我们再翻过头来，跳过去听第46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很欢快的 sax 曲，来自 Kenny G， Let It Snow。Kenny G 呢是 sax 界当中很标新立异的音乐家了，与传统的 sax 小不同，他吹的曲子更多更流行的风格更多一些。这次是和 Dave Coz 合作的 Let It Snow。

他倡议成立了全路第一个高铁行车应急处置信息台，从管理标准和制度入手，培养出一大批中坚骨干。 刘静，女，1964年2月出生，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党委副书记。从医29年来，刘静潜心探索儿童和青少年精神障碍的临床规律、诊断治疗和病因机制，以慈爱之心为远道患儿加号，时常深夜出诊，使众多诊疗疑难的患儿得以康复。因学术成就丰厚，他曾代表国家出席国际会议，还兼任国内乃至亚洲相关学术团体要职，培养出一批青年英才。 王润田，男，1942年11月出生，通州区梨园镇龙顶园小区居民。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王润田退休后，在社区开办了家长学校，利用公众号推出老校长谈教育专栏，传输教育理念和方法，开发了发现赏识是成功教育的秘诀等公益课程，还利用节假日为青少年组织丰富的文娱活动，从培养规矩入手，学习传统文化、传统美德，深受尊敬。 推荐榜样人物，请登录北京榜样官方网站或关注北京榜样微信公众号。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西二环北段北向南方向受到西直门桥官员桥事故的影响，目前学院路、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西直门外大街进城方向车多流量大。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北京时间9:36:30，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20段，我是腾冰，你是谁呢？好吧，来我一下基层哈、啊，还有北纬40度，还有戴戴，戴戴想申请入伙哈、啊，哎，这个词我觉得很好，申请入伙，好了，想申请入伙就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过来就可以了，收到了。还有李仪泰哈、啊，想入伙了。加入到我们大家庭当中呢，就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我先扫一扫你啦，先把你加为好友，再把你拉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好了，先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这时段继续来关注一下大荧幕当中的汽车，经典电影车《歌与车门》Delory， 它是斯皮尔伯格代表作品《回到未来》三部曲当中的时空机器。导演曾经考虑用冰箱当作时空机器，但是担心影片上映之后孩子会爬到冰箱里并被困在里面出不来，所以换成了汽车。因为时空机器呢会移动才会更带感，是不是？之所以选择 Delory DMC-12， 是因为它的歌与车门让其看起来更像是外星飞船。据说在改装时，为了模拟出超越那个年代科学发展水平的感觉，在车身四周装上了金属管线还有传感器，在内饰上加入了飞机的零部件、按钮、开关和5颜6色的灯泡，像现在的这个游戏机哈、啊。片中 DMC-12呢能够轻松变成一台飞行器，为此剧组呢还在车尾配了这个飞行助推器设置，飞行状态下它的四个车轮完全平行于地面，降落的时候呢则会恢复正常的状态。片中呢该车是靠核反应推动来启动的、需要大概是12亿瓦的电量，耗电的大机器哈、啊。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马上来揭晓2018年度第20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5到第41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45名 Jennifer Lopez and your mama。 第44名 吴雨霏冯翰明 Come with me。 第43名 魏如萱一起旅行。 第42名 韩庚还跟在你身边。 第41名 X-Roll Space。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的这首 And Your Mama， 我不是你的妈妈，你女朋友啊，不要让我天天伺候你，像你妈妈一样看管你哈、啊。你看小 baby， 然后还把餐布给你戴在脖子上，然后把饭都做好端在你面前，是吗？怎么会这样讲呢？对，我看了这首歌曲的 MV， 然后觉得挺解气的，不是，就说这个作为这个 这个怎么说呢，躲在这个男人背后的女人，我觉得其实真的挺苦的哈。然后这首歌曲就是要颠覆，说我不是天天伺候你，在你后面就是帮你端茶倒水的那个人，其实我也有我的这个价值，我也有我的存在哈。就这样一首歌曲，其实这歌曲也被用作这个舞曲哈，还跳了各种流行的舞蹈。 And to Mama Jennifer Lopez， 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5位。多说两句吧，其实 Jennifer Lopez 感觉她不是说每一方面都特别强，比如说在影视啊歌曲方面都不是最顶级的，但是她胜在不偏科，所以她的平均分很高，所以她的这个人气很旺。好了，继续攀升第44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我手脚硬啊，不想过于掌握，喜欢自信不测，伴侣伴空自可伴都采花残。如果恨下下，就比吓更吓，舍弃未来抱紧天下。Here I go。 飞和冯汉明的 Come With Me， 歌曲副歌部分呢，加入了这个男生的部分，感觉更有立体感哈，层次更加丰富。电子元素在轻快而又 groovy 的旋律当中 ，up and down 律动游走，感觉舒服而又随性。好啦，继续攀升第43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跟如轩一起旅行。歌曲呢是翻唱自独立乐团特特巴士大乐团的同名作品，用小女孩的心情来写旅行，让原作仿佛从遥远的北欧飘入到了温暖地带，来到了中国北京，一起去旅行。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3位。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手指线，经过这些时间，我们学会了谅解。再大声的语言，摇晃着的笑脸，不够清楚的瞬间。回到我们初相见的那一年，就穿过时空重温的想念，怀念那多遥远，放那个终点。算那世界善变，我还是会在你身边，你身边，读着你最期待的永远。 我还敢在你的身边，我还敢在你的身边， 最温柔的留言，我们经历的纪念。守着你的窗前，握住你的狂野，幸福不再的喜悦。我有没有约定好的明天，问你和他之间那些情节，我这就该感谢，当爱来那天还跟在你身边。算那世界善变，我还是会在你身边，你身边，读着你最期待的永远，还跟在你身边，你身边，你身边，就算你有 跟还跟在你身边。其实歌曲还特别用了一番巧思哈，听起来像是韩庚在你身边，其实还跟在你身边，谐音就是韩庚在你身边。哦，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2位，韩庚在你身边，还跟在你身边，韩庚在你身边，还跟在你身边。好了，继续攀升第41名乐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是上周为汽车量身定做的汽车音乐，来自 Xera 这首 Space。 法国的音乐制作人 Xera 的曲风呢，以 Progressive House 为主，就是循序渐进的电音为主。这类曲子的特点呢，就是同一段旋律会经过慢慢变化，再不停的循环往复。感受一下啊 ，Xera Space。

I can pay for everything that's on you. So everything is on me. Got them girls going Cindy Lauper, Gargar and a little blondie. If you ain't drunk, then you're in the wrong club. Don't feel sexy, you're on the wrong beach. Tell the bar that we don't want no glass, just bottles and a bite and everybody want each. Yeah, so bring the verb, click out. Think about it, hit the big 3-0. Party like it's carnival in Rio. Life's too short, they need to be out. Yo, we live, we die, we give, we try, we kiss, we fight. Also, we can have a good time, yeah. Looking for the next top model. Who's wearing something new and something old and something borrowed. I know this crazy life can be a bit of pill to swallow. So forget about tomorrow. Tonight, we're drinking from the bottle. Yo, as long as they ain't getting it wrong, then everything is alright. Got them girls can't hide the cream, the Kardashians began to rule tight. If you ain't lean, then you're in the wrong scene. If you ain't hiding, you're not on my vibe. Tell the bar that we don't need no sparklers or nothing, just keep the bottles coming all night. Yeah, so bring the verb, freak out. Think about it, hit the big 3-0. Party like it's carnival with Rio. Life's too short, they need to be out. Yo, we live, we die, we give, we try, we kiss, we fight. So we can have a good time, yeah. I'm in NBC looking for the next top model. Who's wearing something new and something old and something borrowed. I know this crazy life can be a bit of pills to swallow. So forget about tomorrow. Tonight, we're drinking from the bottle. Drinking from the 你感觉呢，是一首酣畅淋漓的歌曲，一首酣畅淋漓的作品，来自 Kevin Harris 的这首 Drinking from the Bottle。 唱片真的好帅。 Kevin Harris 是一位世界性的充满活力的年轻人啊，他的魅力呢就在于能够用他的音乐来吸引大家的注意。这首歌曲呢也是特别的洒脱的感觉，你们来敢不敢，咱们来拿瓶子喝水，就是拿那个酒瓶子喝，来喝水啊，很畅饮的感觉。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冰，你是谁？咱们官方微信平台没有看到你来刷存在呀，如果方便的话呢，可以像我们刚刚的戴戴，还有啊那位朋友是谁来着，戴戴和对吕艺希，等会儿断了我一下哈，小吕来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然后呢我会先扫一扫加你为好友，再把你拉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好了，谢谢呢，发了一堆这个我也看不清楚是什么哈，显示是乱码，方便的话呢你就跟我私信聊吧。好了，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欢迎更多的新朋友在这里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先进入这个时代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继续五月自驾好去处的推荐啊，五月去哪儿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个室内公园哈，就是在元大都遗址公园，我们去看海棠花。那元大都遗址公园呢，每年都会有海棠花节。元大都的遗址公园呢，是北京城区内最大的带状的条形的公园，全长4.8公里，总占地面积是67公顷，与海淀段呢连接起来长达9公里呢。沿河两岸栽种了近千株的海棠花，海棠花姿潇洒，芳香袭人，自古以来呢是雅俗共赏的名花，素有花中神仙、花贵妃等等别称。每年元大都的海棠花节都将吸引众多爱海棠的游人来观赏品鉴。元大都遗址公园内呢有海棠花溪景区，这里呢也是城区内最大的海棠林，其中种植了西部海棠、金星海棠等等10多个品种，2500余株的海棠树。想想看啊，漫步于海棠花下，小月河畔，不仅舒展了筋骨，促进了健康，更是一次性情的陶冶和洗礼。赶快去吧，就不远哈，就在室内的公园，长9公里，沿着这9公里好好的走一走，闻一闻花香，真不错。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了。今天我们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来自张信哲的《信仰》，一首标准的张信哲式的情歌哈，但是他把爱提到了一种无上的境界。歌曲呢不仅延续了哲式情歌的风格，更是张信哲的一次突破，因为呢加入了真实世界的生活元素，简单而直接，一种返璞而真诚的感觉，直抵人心，触动你心。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去想，偏又想到迷惘。是谁让我心酸？谁让我牵挂？是你啊！我知道那些不该说的话，让你负气流浪。想知道多年漂浮的时光，是否你也想家？如果当时吻你，当时抱你，也许结局难讲。我那么多遗憾，那么多期盼，你知道吗？我爱你是多么清楚，多么坚固的信仰。我爱你是多么温暖，多么勇敢的力量。我不管心多伤，不管爱多慌，不管别人怎么想， The best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Lady Gaga、Carrie Richardson、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欢迎你继续收听。想要今天歌单的番茄炒蛋要加糖吗？好，那你把你的二维码发过来，我先扫一扫你加那位好友，再把你拉到我们大家庭当中，你就会有歌单了。哎呦，这么多的条件是吗？没有，我要跟你开玩笑哈。好了，以前在我们的这个官方微信平台是来这个发布歌单的。后来我觉得，为了这个各种什么产权保护哈，这个我精挑细选的歌曲怎么能够让你们知道呢？想知道的话，就每天来听汽车音乐会就好了。我用心良苦哈，好吧，歪歪布丁收到你的二维码，待会儿拉你为好友哈，加你为好友，再把你拉到我们大家庭当中。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加入进来，搜寻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重点环节——汽车音乐定制。今天是周一，来关注的是敞篷车，在音乐当中感受一下敞篷车拉风的感觉。啊，今天为敞篷车定制的音乐来自 Cedera 的这首《Raven》地平线。好了，进入今天的汽车音乐定制。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五分钟，只需五分钟，完全懂你。 多元音乐切换，多种收听模式。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2018在路上，从新出发。了解汽车最新科技，发掘汽车专属音乐。汽车音乐会，全球都在听。 接下来转换情绪了，来听一首慢歌，来自苏打绿，我好想你。歌曲呢由吴青峰创作，旋律创作之后呢被雪藏了5年。起初呢吴青峰并不想自己唱这首歌，因此呢把这首歌送给别人，到后来呢唱片公司又拿回来收录在苏打绿的专辑秋故事当中。我好想你， 我好想。

where it all fell apart. So I try and drink my emotions till I can't feel my heart. 英国的乐队 The Vamps 还有丹麦的 DJ Martin Jensen 合作的这首 Middle of the Night Middle of the Night 不去表达了想念一个人，往往呢在深夜不管有没有喝醉，思念也是特别强烈，即使打通了电话呢，却又常常不知道该说什么，那就是因为太想一个人了，太想了就不知道话从哪儿说起，是不是这样的感觉你有过吗？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听我们节目一定要完整收听哦，我是腾斌。何况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还是完整两个小时后，最后这个时段我们今天后面没有十分钟大专题了，所以完完整整交由我们来安排这25分钟五首甚至六首的好歌了。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这首歌非常让人感动，这是来自温岚兰迪的同手同脚，这是关于表达手足之情的歌。因为温岚的弟弟比他小了将近10岁，所以温岚特别疼他。同手同脚呢，就是温岚写给弟弟的一首生活小品。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是弦子的《非你不爱》，这首歌呢，让所有在爱中的男女都能够唱出自己的心声哦，也向自己最爱的人大胆表白，不是你我不爱哦，非你莫属哦，非你不爱哦，也称为是这个恋情的加温特效药了。好啦，这里是汽车音乐会，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罗志祥的《口头禅》，我很佩服罗志祥这个人哈、哦，那股拼劲儿，还有那股执着的劲儿，赢得了很多人的喜爱。他这些年不断的努力打拼，让自己不断的成为主持罗志祥、演员罗志祥、歌手罗志祥。有请歌手罗志祥，口头禅。 幻想开口了，转身更温柔，说我爱你变成全民运动，何必怕害羞，让全世界听清楚，口头上是我爱你，站住你站住我，三餐饭后到睡前有多久，遇见多少同学朋友，甚至路人也总是那几个，微笑一下在干什么，事至如今何必呢，表现爱谈事很多，又不会少一块肉，多在意多珍惜，别吝啬开口，反正开口 汽车最新科技，发掘汽车专属音乐，汽车音乐会全球都在听。 怎么过？